孙悟空，我相信这次一定能够打败你。 什么人？ 去死 吧！ 比克是神的分身，比克死了，神也活不了了。比克被打败了，是孙悟空吗？不，不可能的。难道是？地球が起こって火山を爆発させる溶けた氷の中に恐竜がいたら玉乗り飛行みたいね。 蝉分为两种，一种是幼虫期间长达17年，一种是幼虫期达13年。哦，要在地底待整整17年啊，好辛苦哦。 悟饭，吃饭了。悟饭。 妈妈今天很有精神。 悟饭！ 啊，爷爷来了！ 啊，爸爸！ 悟饭，最近好不好啊？ 我很好啊，妈妈也是哦。 非常好，非常好。来啊，这是 给你的礼物。哇，谢谢爷爷！ 你妈说啊，送书当礼物最好了，所以爷爷就买了一大堆回来。 爸爸，你在开什么玩笑啊？爸爸，你怎么了？ 爷爷。 拿那个小鬼头上的龙珠。 悟饭，快回家里去。 妈妈。 照我的话做。 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悟空，悟饭被人给绑走了。 什么？被人绑走了？是谁绑走的？ 我不知道，对方的目的好像是要龙珠。 龙珠？他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琪琪， 这样子就找到五颗了是吧？ 是啊， 只剩两颗了。姬家，有了七颗龙珠之后可以向神龙许愿得到永生嘛？ 对啊， 只差两颗。 已经查出剩下的两颗在哪里了，要得到七颗龙珠比吃饭还简单。 哼，神都逃不了一死，我却可以得到永远不死的生命。如此一来，我已经踏出报仇的第一步。我要把地球上所有的生命跟生物统统陷入悲伤与绝望的深渊。我终于达成愿望啦！ 快点放我回家啦！ 吵死人了，安静一点，不然永远都不让你回家哦。 我爸爸会来救我的，我爸爸叫孙悟空，是世界上最强的人哦。 什么？孙悟空？你是说在天下第一武道会打败比克大魔王的那个孙悟空吗？啊， 对，我就是孙悟空的儿子。 他怎么生了一个爱哭鬼啊？比克已经被我们给打败了。 对啊，两三下就解决了， 根本就是不堪一击啊。 啊！不可能！我感觉到这个小鬼身上有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这么大的力量我还是头一次碰见。要是磨练得当，说不定是个人才呀！现在我就放了你当我的部下好了。 我部下？ 这小弟的运气可真好，不止没死，还获得提拔呢。 你要在这里锻炼的跟他们一样的强啊！ 一样强。 他们的目标不是悟饭，是龙珠。 已经聚集五颗了，一定就是这里。 这里吗？ 方向在南方， 是红海那一带。 龙珠雷达我先借走了。 悟空，对方可以一举解决琪琪跟牛魔王，绝不是普通人物，你要当心啊。 知道了。 悟空小心一点呐。 悟空， 不要跑！ 我要回家！ 受不了！为什么我非得当这个小鬼的保姆不可？开什么玩笑啊！可恶啊！ 狗渴了，肚子也饿了。 啊！你不可以吃啊！ 为什么你自己还不是吃了？很好吃，太好吃了！ 那就吃那个水果。会醉啊，受不了。等一下，不要跑。 没有错，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小鬼呀、啊。 这个小鬼比什么都难照顾啊！ 卡利克基尔大人，这是最后的两颗龙珠。 现在七颗龙珠全部到齐了，我们可以开始请神龙达成我的愿望了吧？ 嗯。原来在那个地方。 来吧，神龙！ 他们居然想召唤神龙！ 生命， 这个简单。 即我是全世界的统治者了。潜伏在黑暗中的魑魅魍魉，解开你们的束缚，从隐耐顺从的漫长折磨中觉醒，毫不留情地在全世界降下猩红的血雨吧。我的生命永远不死，我将永远君临这个世界。该死的人类，在你们学会完全服从我之前，你们这个恐惧将永远持续下去。 我已经达成你的愿望了，再见了。 这下子我再也不怕任何人了，我要替父亲报仇，杀死神所保佑的每一个人，我将要永远统治这个世界。 我们的卡利克基尔大人， 万岁万岁， 把午饭还给我， 把午饭还给我， 把午饭还给我！ 你就是孙悟空吧？ 没错，你们这群人居然敢打伤牛魔王岳父还有琪琪。 我也可以打伤你。 你说什么？ 你就是神，原来比哥那个家伙并没有死。 神，你不要出来捣蛋了。 孙悟空，你还是老样子没变。 神，欢迎光临。 果然是你，卡里克。事隔300年，你又复活了。你为了达成自己的野心，不择任何手段，这一点倒是跟你父亲像极了。 什么？ 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句话说的一点也没错。你的爸爸卡里克跟我争夺神的宝座，只有我被神选为继承者。这是因为上一任的神已经看出卡利克的不良野心。卡利克内心不服气，率众反抗上一任的神，他造反失败，反而被神封住了力量。他临死前挣扎喊着将在300年后复活，没想到真的执迷不悟，寄托自己的儿子来复仇。 哼，要是你没有坐上神的宝座，我就不必复仇，我的父亲也不会死了。 我对你们的故事没有兴趣，悟饭在什么地方？ 你的小鬼还在睡大头觉啊。嗯， 在里面吗？ 你想得美！ 悟饭， 你想爬上这个楼梯的话，必须先打倒我们。我是卡利克三人组之一的吉家， 我是尼奇， 我是山丘。 哎，可恶！呀呀！呀！放马过来吧！ 变身神枪手， 变身猴头，变身鳗鱼饭。 真有一套，身体变大了以后，速度也跟着加快了。过来吧。 你以为我这个神会那么简单就死吗？ 我已经向神龙许愿，得到永远不死的生命了，这就是说我是永远不会被打败的。 你这个自我膨胀的愚蠢的东西， 你们这招对我是行不通的，笨蛋。悟饭到底在哪里？ 这东西， 是你啊，克林。 你没事吧，悟空？ 怎么还有另外一股气呢？ 孙悟空，不要忘记还有我呢。 是比克。 比克，哇， 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我不是专程来给你助阵， 是这些家伙欠我一个交代。原则是有仇必报。你们三个人不联手偷袭，就不敢跟我打了，是不是？ 开什么玩笑！像你这种货色，我一个就绰绰有余了。呀！ 你的力量就只有这种程度吗？分开来就不堪一击的三个废物。不久之后，我就会造出一个充满黑暗的理想世界给你看看。你就安心的去死吧。可恶！可恶！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对方擅长。鬼派济公来！来！ 老贼，该死的时候就要乖乖的死，杀了我父亲你该后悔了吧？现在我就让你痛快的死。 我好歹也是地球的神，我知道万一让你君临这个世界将会带来多大的不幸与灾难，所以就算豁出这条老命，我也不会让你的奸计得逞的，不会的。 这个家伙，你想要跟我同归于尽是吧？ 不错，这是我最后唯一能做的事。 你会死，我可不会死啊！没有错，你这个怪物的确是不会死。可是，空有性命却什么事也不能做，这才是人生最大的地狱。我要让你尝一尝活在地狱的滋味。 李哥，柯林，悟饭就拜托你了。 我知道了。 太可惜了吧，孙悟空、比克，你们空有一身好本领，却傻傻地帮助这个没有用的神。 这股力量真的好强大啊。神，你在这里看着吧。 全看你的了，悟空。 你们联手起来只有这点程度的力量吗？可恶，这个家伙力气好大， 不认真一点的话，输的人可能是我。 哼，你真的认真起来了，这也难怪，这次的对手的确很强，不全力对付是不行的。 比克，原来你也带了铁签呢。 哼，随时都在修行的人，世界上不只是你而已啊。 想不到我们两个会有并肩作战的一天呢。 打败了他之后，接下来就是你了。 Yeah! 比克。 比克，你 闪一边去。孙悟空，这一次轮到你跟我分出胜负了。 要打，那就来打吧。 呀！ 我说过我不会死的。呀！全部吸进去，那里没有一丝光线，冷得可以把身心都冰成冰块的地狱，你们就关在那里到死吧。他没有用啊，那到底是什么力量？他果然不是一个普通人物呀。我要使出所有的力量呀。 神，卡利克二世呢？ 他已经掉进自己制造出来的地狱，卡利克必须在那个地方永远地活下去。现在他恐怕已经在后悔为何要获得永远的生命了吧。 悟饭 啊，爸爸，你果然来救我了。 悟饭，你完全都不记得了。 我的爸爸果然是全世界最强的人。 悟饭，幸好这一次有惊无险。好了，我们现在回到你妈身边去吧。 孙悟空，总有一天我要跟你分出高下。 卡利克二世的野心在悟空等人全力阻止之下成为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回去的途中，悟空一直烦恼到底该不该将儿子救了自己这件事告诉老婆琪琪。 反正现在说了，琪琪也不会相信的。等悟饭长大了再告诉他好了。